好，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按照你的应许，你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你赐给我们极大的盼望。主啊，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此，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这盼望的人，我们更要了解这盼望的内容为何，我们盼望的到底是什么。求你就按照你的应许祝福在这里，聚集在这里你的儿女，因为这盼望在若非有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在人的眼中，在人的耳中，在人的心里都是愚昧的，都是毫无道理的，但是却在你的儿女之中，这是却是我们最宝贵的。因为有了这个盼望，我们就的确万事都能做，也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家人也有其盼望。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第28问，我们先念一次好了。第28问，对于我们基督徒孩子的救赎，我们有何盼望？我们对我们儿女的救赎有极大的盼望，因为有应许赐予他们，他们属于主。你注意28问，他这个问题和答案背后的预设或者神学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第28问你到浸信会去讲，这个会有任何意义吗？他们能够接受吗？如果他们的神学是非常的 consistent， 非常的一致的话，他们可能对这一句28问会有问题。 right？ 静红是浸信会背景的，如果仔细想，就是我不是说静红是浸信会，我是说他曾经在浸信会教会待一段时间。如果是一个 consistently Baptist theology 对26问的话，如果仔细想会有一些问题，因为主要他们看到那个救赎是只次于有信心表达的人，或者是凭着人的信心领受这救赎，这就是其实我讲这个就是婴儿洗背后的神学，跟我们怎么看神将应许赐给他的儿女，借着什么方式赐给他的儿女，和神与人立约，人如何领受这个约，约和拣选之间的关系，约和救赎之间的关系都有，这个背后这个28问已经涵盖了这一些的神学预设或神学立场。所以当我们给孩子施洗的时候，就是改革中会给孩子施洗，我们基本上是说这孩子应该有这个得到救赎的盼望，他们是属于基督徒父母的儿女。这边特别讲我们是指基督徒孩子的救赎。既然他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么他就应该有极大的盼望，因为按照圣经的启示，他是在这个神与他的儿女立的约之下的人。 OK， 我们先从一开始看起，一开始上帝就定义要有一群敬畏他爱他的人遍满地面，这就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最初的目的、right? 那这个目的从来就没有改变。当罪因为罪的原因，亚当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目的的时候，这个目的就由第二个人末后的亚当由他来完成。然后他下的命令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使命，其实跟创世纪第一章的那大使命最后的目的是同样的。 OK， 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众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OK， 所以这也之前有讲到一个概念，上帝创造人的心意从在最终的目的，人被造最终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说末世已经涵盖在起初的事之中了，在伊甸园里面就已经指向末世了。但是要怎么达到这个末世的或者最终的目的，不要eschatological purpose， 最终的这个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本来是应该借着第一个亚当的顺服， 顺服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的命令，顺服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的命令，然后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可是因为亚当他没有，很明显的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就无法再按照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顺服达到这目的，就必须靠着末后的亚当他的顺服，他履行行为之约，然后我们是凭着信心在他里面领受这个恩典之约的果效，而达到上帝创造人最终的目的。但是最终的目的从来就没有改变，就是要有一群人爱他的人敬畏他的人遍满全地，与他享有永远的 union and communion， 永远的结联合与交通。 OK， 关于这个大家，我们已经重复用不同的方法讲这个概念，应该大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OK， 但是你注意，从一开始要怎么样，这一群人要怎么样达到上帝创造他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你和你的后裔。如果亚当他当时顺服，他伸手，最终伸手吃向那生命树的果子，领受这个应许的人，达到这最终目的的人，得到生命的人是谁？只有亚当，他的后裔，他们还是必须凭着自己的信心，凭着自己的顺服达到目的吗？ No， 因为一个人死了，全部的人都死了。相对来讲，如果一个人顺服了，他的后裔也顺服，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原则一直都没有改变。 OK， 就算亚当堕落之后，他是凭着恩典之约，要相信上帝对他讲的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三章五节那最初始的福音，凭着这个上帝是可以遮盖他的罪，拯救他的，他和他的后裔也有得救的盼望，他和他的后裔也是在这个约里面。 OK， 但是不再是行为之约，而是信心之约。所以亚当夏娃的后裔Abe 还有Cain， 该隐和亚伯吗，中文亚伯。所以后来该隐和亚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的献祭当然不得上帝的喜悦，然后第一个谋杀案就因此发生。为什么会不得上帝的喜悦？其实在新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嘛，亚伯是凭着信心献上那个祭的。Right， 甚至不是说因为他献上了，正因为他凭着信心，所以他有献上合乎上帝所悦纳的祭。OK， 并不是那祭的本身，就是上帝需要吃肉，他需要看到血或者什么，但是他是凭着信心献上。而该隐则因为自己的不信或者不顺服，凭着自己的想法，他可以说就是证明他没有承受这个约的应许。你和你的后裔，接着在亚伯拉罕也是，从创世纪第十七章那边，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裔。OK，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一直到五旬节的讲到，彼得对犹太人的那群讲到。在耶路撒冷教会，是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一直有这个概念。上帝的确他是要拯救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的，但是这群他也是要他这个恩典是有其施行恩典的方法或者手段或者媒介。上帝是施恩典的上帝，是蛮有恩典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使用恩典媒介或者恩典手段施行他恩典的上帝，其中一个就是借着你和你的后裔。或者换另一个方法来讲，上帝施恩典的单位是以家庭为单位，一直都是如此。 OK， 这个在旧约里面重复的出现，在新约里面重复的出现。所以这边有一些经文是旧约的经文，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你和你的后裔就是上帝定义，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很明显他对我们展现他的旨意，就是他要用这种方式，你和你的后裔来领受他的应许。 所以上帝的工作方式有其一致性，从一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是如此。这也关乎我们怎么看恩典。恩典并非要提升或者升华人性，其实如果你看恩典是提升升华人性，其实就是毁灭人性。这个概念就是，如果你领受了恩典，将人性提升到一个已经不是属乎人性的地位或者状态的时候，其实你那个不是升华人性，而是毁灭人性。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跟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看人、看恩典和看人受造的原始的状态就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罗马天主教看堕落基本上是没有毁灭人性，人堕落之后人性的本质还是完整的存在，上帝的 image、 上帝的形象还是保存在人里面。亚当夏娃，上帝创造人，人的本质、人的 nature 本身就有肉体和灵魂之间的挣扎。虽然没有犯罪，可是既然人是受造的属于有肉体的，就一直有这个犯罪的倾向或者腐败，因为这是属肉体。这是罗马天主教对人性的理解。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有领受上帝的 super added grace，超乎他们人性本来该有或者本来属于他们人性的恩典。 OK， 如果他们领受了这个恩典，他们能够顺服，他们能够听上帝的话语，能够认识上帝等等等等。但是人堕落以后，他们失去的就是这个恩典。这个恩典本来就是外在赐给他的，但是失去这个恩典，你注意并没有毁灭他的人性，他本来上帝的 image of God 还是保存在他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发觉他如果怎么看人，罗马天主教怎么看人，跟他的救恩论就有关系了。因为人性还是保存着，所以他还是有其能力可以凭着自己的判断来归向上帝，来领取这外在的恩典，借着仪式、借着悔改、借着忏悔、借着甚至赎罪券等等等等等等，还是借着我的外在的行为在领取这些外来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提升你人性到一个程度与上帝联合。他们也会讲与上帝联合，但是那个已经非常倾向，你注意到提升人性就已经在改变你本质如何，已经有那种人性变神的这种概念。所以在这边提到，按照我们的理解，恩典并非在提升我们的人性，提升到一个程度，你已经实质上在毁灭这个人性最基本的定义，你已经将人性变成神了。我们的理解是恩典，我们先不讲说在亚当夏娃，当初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不是需要依靠圣灵？如果他需要依靠圣灵的话，这个圣灵我们是怎么样，这种依靠，这种圣灵的依靠到底是外来的 supernatural 还是 natural？ 所以改革中神学家在这上面其实会用超自然和自然来形容亚当当初应该依靠圣灵来顺服上帝的这个顺服，这个依靠。但是其实他们讲的还是同一个字，是 supernatural 的意思，就是这是圣灵，这不是人。可是 natural 的意思，本质的意思，就是人本质，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就是要依靠圣灵才能够顺服，这是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上帝创造人的本质。人的定义按照改革中的理解就是要依靠圣灵，寻求上帝，到最终达成人创造上帝最终的目的，与他没有在圣灵里面没有毫无不会断落的 union and communion。 所以你看得出来，我们先不论亚当在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恩典来形容在未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他这个倚靠是否是恩典？有些改革中神学家会说是恩典，有些改革中神学家就说，因为我们已经这个恩典已经太习惯是只有在堕落之下是 redemptive， 它有一个赎罪的功意义，所以在伊甸园里面讲恩典你会 confuse 人。但是在某些程度我们还是可以说亚当他是有领受恩典 OK， 但是在某些程度也说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要领受恩典，因为上帝创造人就是要领受这圣灵 赐给他们能力，让他可以顺服上帝。 OK， 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恩典是堕落之后，我们一般熟悉恩典的定义，恩典就是有救赎的意义，我们一定是依靠恩典因才领受上帝的救赎啊，救赎并不是我们赚到的或者我们应该得到的，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讲这是恩典。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恩典并不是将我们的人性本来就还已经维持了，还是有原来的 image of God， 恩典只是多加我们，让我们可以升到上帝的 level。 恩典按照我们正统的理解是修补人性，我们仍然会说人性或者 image of God， 我们当我们讲人性一个，你说它有它很抽象或什么，其实你按照圣经你最基本你不需要去做一些哲学上面的，人性到底是讲一个抽象的 nominous 或者 realist 人性，或者到底是你只要想上帝的形象，不管上帝的形象内容是如何，当你在堕落的时候，你的上帝的形象已经遭到破坏，彻底的破坏，全面的破坏，你的理性你的情操全部都遭到破坏，让你根本就无法顺服上帝，也无法认识上帝。所以你必须领受恩典来修补这个已经遭到破坏。但是你人，你之所以还是人，你是堕落的人，你还是有上帝的，在广义上来讲你还是有上帝的形象在你里面，但是窄义上来讲，所以改革中神学会分广义和窄义的上帝的形象，也就是按照他的知识圣洁和公义造的那个，你就不，你堕落之后不再有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恩典你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形容救赎是恢复了我们在上帝里面的公义圣洁和知识，也就是说恩典恢复修补人性，修补了你原来应该有真正活出来上帝创造你该有的样子，并不是提升你的人性。我讲这么多只是要Mark Jones 在这本书他是略提到这一段，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刚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思想恩典和人性，和人性本身，和罪和堕落，上帝的形象之间的关系。这边其实我们最终是要讲的是，上帝的确是施恩典给人，但是他是有其方法有其手段，而且这手段有其一致性。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是，就是借着家庭的单位，你和你的后裔将恩典将应许施展给他的儿女。 OK， 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刚才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理解和浸信会，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他真的有思想浸信会背后的神学，是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浸信会并不会有这个，严格来讲并不会有以家庭单位领受恩典的这个概念，它是以人的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表现领受恩典。 OK， 所以它的浸信是代表人的信心。OK，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洗礼，按照正统改革中首要的并不是代表人的信心。 OK， 好，所以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苏迪兄， 刚刚讲说这个恩典跟救赎有关，你可以多讲。 我们只要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到恩典一定是在救赎的定义下领受恩典。 OK， 我们领受救赎这是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不是工价，不是你赚来的，不是凭着你的行为你该得的，是你本来不该得的然后白白赐给你的。我的意思 只是这样子，这边讲到恩典，当我们说恩典是修补我们人性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救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因为我们已经全然的堕落了，是只有靠着外在上帝赐给我们我们本来不配得的，这个我们称呼为恩典，然后我们才恢复了与上帝的关系，重新有上帝的形象，有圣洁公理公义和知识，这样这个概念。 OK， 好，我们应该合理的期待上帝看我们的儿女如同看他，如同他看待如果没有犯罪亚当的儿女。亚当的儿女有份于第一个约，刚才我们讲到因一个人犯罪，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五章，通常 改革中圣约神学大概两段比较重要最重要的 foundational text， 最重要的基本上的经文大概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我们今天就看罗马书第五章好了。你会听到很多，你在这边改革中神学的中心就是与基督联合，改革中神学的中心就是以基督为中心，改革中神学的中心是圣约神学。那到底哪一个是中心？答案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OK， 好，我们看一下，五章第十二节，这里保罗在解释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为什么人能够因信称义？当然，你还要归溯到前面所讲的人的问题，第一章、第二章，然后上帝解决人问题的方法，在第三章那边讲到归算的这个概念。为什么上帝儿子可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什么凭着信心，他的义可以归算在我们身上？在这边就提到，你一定要有约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一个头的概念，或者 federal head， 约盟约之首的概念，你才可以理解这个归算的概念。其实你才可以理解原罪的概念，你才可以接受原罪的概念。如果你不能够接受原罪的概念，你也没有办法接受因信称义的概念，因为这都关乎归算，或者关乎上帝定义要怎么样运行他的旨意在地上，就是要借着约的这个概念。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是讲我们的头亚当，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你吃那树的果子，那日你必定死。这不是指亚当，而是在所有在亚当里面归他的人。他是我们的 federal head， 他是我们的圣盟约之首，他代表我们全部。他死了，一人死了，众人都死了。他犯罪，众人都犯罪。OK， 那我们继续看，五章十五节开始。只是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都因那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临到众人？所以这边这段经文已经有个对比，一个人犯罪死了，然后一个人的恩典因着他临到众人。那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第二个人、第二幕后的亚当的话，你无分于这个恩典。OK， 十六，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亚当而定罪，所有所有人都犯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一人的犯罪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不只是做亚当的王，死就控制他。我们是死的奴仆，罪的奴仆，我们都是在亚当里面的 natural man。所有的人在亚当之后，都是因为他的过犯，死就做了我们的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注意所赐之义的，这边有一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这个义是赐给我们的，或者恩典，这个上帝称我们为义，完全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OK， 所以这边很明显有两个对比的概念，一个人死，众人都死了，一个人凭着他我们就有恩典，修补我们人性，修补上帝的形象，我们就有生命。如此说来，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这一次的义行最终是你可以理解是基督耶稣上十字架这一次的义行，或者你可以理解这一次的义行就是基督一生完整从他出生到死到十字架上的整体的顺服，因着他的顺服，因着他的 righteousness， 众人也被称在义，得到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了义了。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关于这个概念，因为一个人，所以众人都，这个概念， 不是因为有什么好像一定是生理上面一定是如此，但是却是上帝定义，上帝就是要如此定亚当夏娃。亚当他有他独特的身份，末后的亚当有他独特的身份，都是因为有约的这个概念，上帝与亚当立约，上帝与末后的亚当立约。 OK， 要讲到这个的就是，如果是如此的话，那么亚当他的顺服，他的后裔也会因他的顺服而蒙恩典。末后的亚当顺服，我们也是因为他的顺服，而他的后裔，他的儿女也蒙恩典。OK， 那么，所以刚刚提到，当彼得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那边讲，这个应许是给你的和你的儿女们的，他们完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就是犹太人会看他的儿女是与约无分的人。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你们本来是与上帝无分、与约无分的人，但是这是指犹太人之外的人。但是犹太人从一开始，上帝就告诉他们是你和你的儿女，所以他们非常奇怪的听到，这就是上帝怎么样，对待他的儿女，是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当彼得在讲到的时候，你和你的后约，犹太人明白，但是我们也知道，五旬节代表这个约，已经要从血统上的犹太人、遗传上的犹太人、仪式上面的犹太人，扩展到什么？真以色列人，凭着圣灵，依靠信心，或者凭着信心依靠圣灵。所有凭着信心领受这个恩典的真以色列人，现在是所有你如果是因信诚意或者因着信领受这恩典的，那这个应许就是临到你和你的儿女。 OK， 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就对于第一代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容易有所谓的 对， 那对我们的儿女来讲，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属于亚当，同时属 于基督。没错。 说他们一生下来，就说是在这盟约就已经在这个 约里面，我们应该看待他们是有这个约的应许，和应该可以领受这约一切好处的人。OK。 他说他们就一开始就是属于亚当。 静红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是。我们并不是生在基督徒的家里面，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概念。我们是 in the state of grace， 信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恩典的状态里面。之前是 state of sin， 我们是在堕落，在犯罪的状态，死在罪恶和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对我们的儿女来说，我们是不是就说你刚最后一句话讲？一生下来就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看？我现在讲的到目前为止，好像我们应该是这样子说，对不对？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会更仔细的。信徒儿女所得到的祝福，远比非信徒的儿女大的更多。OK， 因为他们是生在信徒的家里面，因为信徒的儿女在母腹中，就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学习祷告。唱诗、敬拜、团契、听到、听上帝的话语等等等等等等。你注意到了，这个恩典并不是我说我信，然后我没有使用任何恩典的媒介，我没有行，好像就是我只是说我曾经受过洗，我说我信耶稣。这样子的话，你必须要严重的迟疑你的儿女，你不能这个应许，你应该严重的迟疑到底有没有施行在你的儿女身上。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讲到，上帝是施恩典的上帝，但是他很明显的是借着恩典的媒介施恩典的上帝。恩典的媒介其中一个就是你必须在教会的处境下面领取这恩典的媒介，没有。所以我非常同意一个说法，初代教父说教会是我们的 母亲在教会以外别无拯救。一个基督徒说他是不聚会的，或者完全没有教会生活的，完全没有与其他肢体联合的，他必须要强烈的质疑他基督徒的身份， OK， 也必须要想到这个对他儿女领受恩典领受应许的严重的影响。基督徒儿女享有的祝福远比非信徒大的很多，并不是因为我说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儿女就一定是得救，因为我受了洗然后我的儿女受了婴儿洗他就一定得救，而是因为你领受这一切上帝恩典的媒介，就印证他的确是你有这个身份，你儿女也在学习他的身份。 OK， 我们继续看下去。上帝之可以对得救的父母基督徒父母发出这个应许，因为他们的儿女是借着各种恩典的媒介来领受恩典，如听到上帝的话语，从小就听到。所以为什么改革中我们在这上面可以改革再改革，我也开始在鼓励我们小组里面我牧养的弟兄姐妹开始训练自己的孩子参加成人的敬拜，我们说的敬拜就是到一楼去敬拜， OK， 这我们可以之后再讲。从小就听到有这一切恩典的媒介来领受，因为你看他就是他是有这个蒙这个约已经在这个约里面的人，你不是看他为非信徒，你不是看他我还要等你到什么时候，我不太确定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你和你的后裔既然上帝的应许是如此，我就没有别的选择来看我的儿女，好像你还要印证你的信心，还要你印证你得救的身份。 Treating them as if they're unbelievers， 不是，我们看他们是看他们是已经在这个约里面的人。你注意我讲的是我们看他们是已经是在这个约里面凭着上帝的应许，我们之后会讲到实际的状况。所以他们从小唯有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就领受这一切恩典的媒介，认识他们自己的身份， OK， 领受恩典。无神论者回教徒佛教徒的儿女他们没有这个应许，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处境之下这个应许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你现在看得出来了吗？在他们的处境之下没有祷告，没有听上帝的话语，没有团契，没有这任何一切恩典媒介，所以你对他讲说你的儿女是蒙上帝所爱蒙福的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就像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不领取这一切不实用不 exercise 这一切恩典的媒介，他基督的身份对他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我们彼此督责的基础就是你说你是基督徒可是你没有祷告你没有悔改你没有来听到你没有读上帝的话语，你基督的身份是非常空虚的，你要小心， OK。 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基督徒的儿女特别有福，特别是在恩典之下的，是在应许之下的？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下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应许？这个跟我们实际的使用帮助他们领受恩典是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因为上帝就是定义要这样子将他的恩典施行在他的儿女身上。所以这跟基督的父母你的职责就非常非常有关系了。我讲的父母是你只要是长辈，譬如说我看我的子女乐乐也是如此，他既然上帝安排他能够和我们一起到教会，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领受这一切恩典的媒介，帮助他认识。所以我们看乐乐是他是领受在这个约里面的， OK， 然后他应该要领受这一切恩典的媒介，他应该要认识他的主耶稣基督，他应该要认识他的天父，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对基督徒父母有一个极大的责任。如果你相信你的上帝是对你的儿女的应许是忠实的，你就要忠实的使用这一切恩典的媒介，从小就教他祷告，从小就教他听上帝的话语，从小就管教他教导他顺服，你有这个责任， OK， 从小就教导他敬拜，从小就教导他You're not your own， 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 权利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是属于你天父的人，等等等等等等。上帝对我们的儿女信实，就越加激励我们对自己的儿女信实。那么这个跟静红刚刚所提到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直接你要说确认吗？就说他们是得救的人，就这样子好了。我们的子女就只要是基督徒的子女就百分之百得救。我们说只要是基督徒的子女，因为你和你的后裔，我们看他们百分之百的确认他们是属于这个约的，在这个约之下的，也是可以领受这个约的一切的恩典，也受这个约附属的人。但是是不是他们就得救了呢？所以这就关乎一个概念，得救和拣选的范围是不一啊，对不起，约和拣选的范围是不一样的。约的范围总是大于拣选，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领受这个约，我们说领受这个约的人，通常就是说领受这个约的外在记号。犹太人是什么？受割礼，还有守安息日，这两个非常重要记号。我们现在是什么？洗礼代替了割礼 ，right？ 守安息日，我们领受这外在的约的记号，我们会说你是基督徒，因为我凭着你这外在。但是所有洗礼、守安息日、领圣餐、祷告的人，是不是最终都得救？我们凭着 charity of judgment， 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会说你应该有确信你是得救。但最终我们也看到有人会失落，对不对？会 apostatize， 会有 apostasy， 会失落信仰。所以最终的那个拣选，那是属于上帝的事，最终只有上帝和他自己知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判断，我们也必须要做出判断，这就是牧者牧养的基础。我看你的行为，所以我给你督责劝勉，彼此督责劝勉的基础也是你只有凭着他外在的行为，而不是他只是凭着他口中的宣告，而是他的宣告是不是有 credible， 是不是 credible， 是不是可信的，等等等等。同样的，对我们儿女来讲，因为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是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他是领受这个约的人，他是在这个约的范围里面的人，他应该享有这约一切的特权和恩典。 OK， 你要让他享有这些约的特权和恩典，教导他祷告，教导他认识他的天父，信仰告白，等等等等等等，让他在教会中成长。但是我们也看到，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我在教会中成长，可是到最后我离开教会，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儿女到最后，他的甚至是最忠实的父母都有可能会离开教会。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让我和小玉回到教会，但是我们其实也看到很悲剧的，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的儿女，甚至忠实基督徒父母的儿女，最终都回到教会。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现象和上帝的应许，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约和最终拣选，是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OK， 就像你可以说你信耶稣，然后你也可以经过评估以后，甚至受洗，甚至聚会，但是最终这样子的人还是会失落信仰，会 apostatize。但是如果我们严格来讲，他并不是失去救恩，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救恩一旦是给你的，就不是，因为本来就不是你的，就不是你可以失去的。但是你的这些一切外在的记号，内在的实质，这个外在的记号是不是有内在属灵的实质，可以凭着你外在的来看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有领受这个上帝有赐给你这个真实的信心，上帝是不是有赐给你真实得救的身份。从亚当的后裔开始，该隐会犯下谋杀罪，后裔会失落，从约的应许中失落这个事实就重复的出现，也很悲剧的出现。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应该失去对我们 儿女救赎有盼望，就应该看他就是，对，我也不知道你到最后罪不罪，所以我不能给你施洗，我也不能够 我还是要看你自己行为的表现，到最后来印证你得救身份。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浸信会或者说没有这样概念的父母，还是会非常忠实的教导他们的儿女 ，right？ 但是最基本最基本，如果他们仔细想的话，我没有任何的确据你是在这个约里面，但是我们按照圣经或者在改革中里面的话，改革中长老会里面的话，我们看是怎么看？我相信，因为上帝给我的应许，你是有份于这个约的。我也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得救的。OK， 我相信你是，所以我看待你，我对你的方法，我对你的 the way I treat you， the way I 我教导你的方法，是把你看作一个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应该怎么样。你听得出来，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和你怎么样教导儿女，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上帝托付在我们手中的人，其实是有蛮大的差异的。OK， 所以后裔我们的儿女会失落应许这个事实，从来没有改变上帝定义要将应许施展在他儿女身上，你和你的后裔的这个应许。OK， 我知道这个是有一点，好像有一点难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救赎应该是蛮有盼望的，也正因为我们蛮有盼望，我们就忠实的使用这一切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媒介，教导他们祷告，教导他们教导他们信仰告白，教导他们经文，教导他们认罪悔改，教导他们看自己，我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我不应该自私，这不是我的，我应该和我弟兄姐妹等等等等等等。正因为我们确定是如此，所以我们按照他们的身份这样教导他们，而对他们的救主是蛮有盼望，应该期待在新天新地之中，我们的孩子会变成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 OK， 好，问题培根。 护教学常常处理不信者的挑战，就是从异人而来，他们讲说我不承认耶稣在十字架的代赎，所以我没得救恩，我也不承认我是亚当后裔， 因为我没有罪。 作者的见解如何？ 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要相信2000年前一个犹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顺服代替了你的顺服，如果你要相信你的问题是你不顺服上帝，人要能够信这个，你能够信，培根能够信，我能够信，关妈妈能够信，任何一个人能够信，这都不是因为你能够信，所以这个是罪人最基本最诚实罪的表现，就是不信，我不承认我的身份，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可以按照经文就说，你不承认你有原罪，你也不可能承认这个罪义可以归算到你身上，同样的意思。所以你就是跟他传福音，为他祷告，然后也知道若非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他是不会信，他不会承认自己的身份。 OK， 张妈妈，嗯哼， 就说在他成胎以后，在母亲的腹中，他已经有神在看 他，是的， 一直带领他， 没错。 所以他也是受洗，从小也浸在他，好像，可是他长大了以后偏离，他不离开教会，完全离开了。 对， 那我们只有在祷告当中求神纪念他。 没错，我们相信。所以你看基督徒的儿女，张妈妈提到就是我们有极大的好处，从母腹之中我就倚靠你，出生以后他就领取了这一切恩典的媒介，然后我们所有教会的人都告诉他，你是领受上帝，因为你已经受了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这样子看他，你可以想象在这个处境之下长大的儿女，他领受的恩惠是多么的大。就连我不是在这个背景，可是我从小就熟悉圣经的，我从小圣经的故事，从小就熟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等到我回到教会的时候，这个跟培根所刚才所讲的完全，对这个罪人原罪上帝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占有多大的优势， 虽然我之前的处境仍然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你可以，你听得出来了吗？基督徒的儿女是占有极大的优势，上帝的儿女的儿女是占有极大的优势的。但也正因为他们有这极大的优势，也就督促我们父母要使用这个优势。但是最后仍然会，他可能会离开教会，你还是，你没有其他的方法，你继续借着祷告，恒切的祷告，你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像我父母遇到当时很多的问题会很悖逆，你还是使用恩典的媒介，为他的救赎仍然是有盼望。 OK， 你不能失去这个盼望。基督徒的父母有一个很大的职责，就是你不能对你儿女的救赎失去盼望。 OK， 你必须要恒切的祷告，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OK，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就是讨论这个喜的概念。如果我们一旦厘清喜的概念，你就会对婴儿喜这个，你就不会有什么阻碍。喜最终，我们先讲喜是在新约里面，在 New Covenant， 在我们的主来到以后是替代了割礼，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这个外在的记号，所以我们要理解喜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割礼的，我们看罗马书四章十一节。所以割礼代表的意思就是现在已经被新约的洗礼所代表。所以我们看割礼是怎么样，四章十一节他说，还在并且他受了割礼亚伯拉罕的，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在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的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这边又是一个，他是这边又是另外一个头。OK， 只要是借着信因信称义的人，我们都可以称亚伯拉罕为父。割礼是记号是什么？这边讲到的四章十一节，中文大家读出来。 做他未受割礼之后，信称义的印证。 所以他并不是因为受了割礼而称义。而是在那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证明一个之前的事实，还未受割礼因信称义的这个事实。所以他这个记号是代表什么？因信称义。 right， 你读这个。所以我们的 Baptist 弟兄姐妹会说，你看他是印证人的信心。 No， 你去读原文，读原来的他的那个他的那个 object记号所代表的是义，是借着信上帝赐给人的义，或称人为义的义，不是信心。所以你看我们的信仰告白，你去看西敏信条关于我们洗礼，他讲得非常的清楚，首要的他所印证的是一个属灵的事实，你是义人，上帝称你为义人，而这个义是借着上帝所赐给你的信心称你为义。当然洗礼也代表你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与他联合的这个属灵的事实。所有一切首要所代表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这是我们和浸信会弟兄姐妹一个最大差别，洗礼是代表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在人身上的记号，你是领受这恩典的人，不是首要我的信心，我的归向上帝，我的悔改。听懂了我的意思吗？次要才领受这个。这个是因为我自己是这个背景的，这个是通常的到改革中信仰里面的弟兄姐妹，从浸信会或一般福音派背景的弟兄姐妹，最后一个接受，就是最后一步你需要通过的。你一旦通过这个，你就了解这个约，上帝的约，从旧约到新约，这个约的概念，上帝怎么样借着约拣选一群人做自己的子民，又借着这恩典的媒介将他的恩典使在人的身上。然后信心这个不是最终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上帝 supernatural 赐给你的恩典等等等等，你就有一个，你就可以完全就可以了解，原来我们领受这个洗礼主要的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记号。所以如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为我们的孩子们洗礼， 因为应许也是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洗礼它最终所代表的不是你必定会得救的记号，而是你是有领受这个约、领受这个应许的外在记号。以这样子来了解的话，这外在记号要之所以是真实，它就必须有内在属灵的真实 ，right？OK，、okay, 所以这样五十分。 你刚刚最后说，因着洗的洗礼是印证的是领受那个约的外在记号， 对，他是属于约的人，对。 可是还是应该理解是说，我们是在知道我们的儿女是在同样的圣约之下。给他施洗的，那个施洗当然是这边所说的因信称义的痕迹。是约的记号还是义？ 你在或者你领受了这个约，一定其中有因信称义，对不对？所以，可是但是不只是因信称义，所以有的时候圣经在这边，特别是讲到保罗在这边处理的是信心的问题和人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能够称义，罪人怎么能够称义？是凭着信心，上帝赐给你的信心。但是，所以洗礼在这里代表的是那个因信称义的义。我们先厘清，就是并不是你的信心。静宏在这边讲，那我们是不是就说这是代表这个义，不是这个约？这中间有冲突吗？义和约中间有冲突吗？如果你是真的领受了这个约的，你能够是不是因信称义吗？所以我们对领受这个约或者上帝赐给我们的救赎在改革中里面有个更完整的，在这里保罗强调的它代表的是因信称义，可是你看我们的信仰告白远远那个远远超过因信称义的，它是代表你与主联合。所以改革中神学与主联合，你在加尔文会说你与他联合，你就领取在他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切的恩典，不只是称义，有儿子的名分，有得荣耀，有成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约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叙述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可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就必然是因信称义。所以这中间你要说是它是代表因信称义的记号，在这里保罗在这里处理的时候，他的确是用洗礼或者用割礼来代表这个。可是割礼本来就是约嘛，当初就是约的记号，我和你立约，你要受割礼。所以中间并非有冲突 ，OK。如果你是真受领受这个约的话，你一定是有因信称义这个恩典，你也一定有成圣的恩典，你也一定有得儿子名分的恩典，你也会得荣耀 ，OK。这都是你不会中间不会失去任何一个，因为你领受的是整个的基督，不是一部分的基督。OK， 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思想你所赐给我们多么奥妙、多么奇妙的恩典，多么大的应许，也就激励我们要忠实于这个应许，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在我们自己身上，要忠实于具体的看你是如何借用恩典的媒介将这恩典施给我们，激励我们使用这恩典的媒介，也预备我们的心等一下能够敬拜做出合宜蒙你悦纳的敬拜。我们祷告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ay, 谢谢。